OK，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Katy Perry 带给我们一首歌，叫做是 Body Music， 就是可以让我们扭动起来的一首歌曲，怎么样，刚才有没有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来晃一下呢？ Hello 各位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大家好，我是春辉。听完这样一首歌曲之后呢，音乐也可以让我们很欢乐，什么意思呢？最近的开心麻花的新电影呢真的是又上映了哈。那理查的姑妈呢是改编自开心麻花同名的爆笑舞台剧，那如同电影描绘当中的一般，那么三两个好友在一个美丽的海岛呢做了一件大事儿，亦或是突如其来的邂逅，就如同梦一般的令人向往。所以呢下面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这部电影的片尾曲，叫做是72度，配合朗朗上口的欢快旋律以及梦幻感的歌曲编排啊，在90后鬼马女生吴莫愁的演绎下呢，为你勾勒出与众不同的72度的午后，将快乐心情放大 N 次方，用好声音随时随地的为你开启了休假的模式。所以呢我们听听看来自吴莫愁的72度，掌声请。 叶子树下藏着面包，发烫的双脚有点飘，飞来一只会说话的鸟，海里的鱼儿岸上奔跑，头上多了一顶礼帽，每个细胞都被太阳拥抱。我有野心去大海里游啊游，不管钻石的海面虽有一点潮湿，只是一次冒险的心走不惧风，说不定会遇到那个梦。其实爱过的午后，想说爱你没得用，远处的月气球，那是我们共建的宇宙。其实爱过的午后，你说爱我不需要理由，我们一起创造这个星球，要想几个好友分享以后。小夜想去大海里游啊游，铺满钻石的海面虽有一点潮湿，只是一次冒险的心走不去痛，说不定会遇到那个梦。 一个小岛最爱的红酒配奶酪啊，简单浪漫的歌词搭配着欢快的旋律，那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吴莫愁为理查的姑妈演唱的片尾歌，叫做是72度，是不是可以放进你的歌单里了呢？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，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宋炳阳带给我们一首歌，叫做是来不及啊，这是一首描写遗憾的歌曲吧。在这首歌当中呢，宋炳阳用最简单的旋律去表达着这样的一股纯粹的遗憾。或许呢，某一个夜晚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呢，你会突然想起内心深处的一种遗憾，那些已经释怀了的故事和那些已经来不及做的事情了。所以呢，听听看，来自宋炳阳《来不及》，掌声有请。 封锁的边境，曾把关心挥霍成了孤单，也把伤心无愧成了浪漫，也曾把失败推卸给的命运，学不会珍惜，来不及再见。 怎么了？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Hot music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，Power Music。 OK，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。那么在10月12号呢，张杰全新的音乐计划专辑呢正式的上线了。那么专辑最新上线的主打歌《没说什么》呢，是由张杰作词，歌里呢也是包含了张杰经历了14年的音乐旅程，经历过被猜疑、被质问、被误会、被不公平待遇后，对现实发出的最深刻的心声了。所以听听看来自张杰的《没说什么》，掌声请吧。 这么长的时间都没说什么，不是我不想说，听了太多太多的难过，相信的有几个，是可而知的猜测，能让你怎么呢，又不是没救过，你什么拉着我，这一切你看到的只不过是沉默，就算是错，你是否会想起我，说这么多还不是一错再错，谁强谁弱，拜托别说那没用的，我许一开始 是你就承认了。带着走过轮回的深刻，只留下深蓝色，那些不曾看好的是非因果，如今有谁能够记得。所有伤过的口留下一首歌，对错只是过客，受了又如何，是否还要沉默，这不应该是我。想起我说这么多，再不是一错再错。 没错，专辑当中这样的一首没说什么呢，是由张杰自己作词啊。歌曲当中呢也包含着张杰经历了这14年的音乐旅程之后对现实发出的一种最深刻的声音啊。算我错，你是否还想起我，说这么多再不是一错再错，谁强谁弱，拜托别说那么多没用的，或许一开始你就承认了。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。下面这一首歌曲呢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炎亚纶带给我们一首新歌，叫做是亲爱的怪物啊。那这样的一首歌呢，大概说的就是每个人心中呢都会有一个不太熟悉的自己，那你可以称那个人为亲爱的怪物，我们都不要去害怕，因为那个呢有可能才是最真实的自己。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总是会戴着面具生活，演戏和装甲，所以呢不要装甲，我们只想活出最真的模样，那就算被当作怪物驱赶也一定要坚持自己。来吧，有请炎亚纶亲爱的怪物，掌声请。 埋葬，眼角其实被磨平。 越发肆狂。你看，魔性工厂带着编号的绵羊，展览完美乌托邦。就算被这世界欺压，不想做一只固执的鸭，和他一样。我也听见你的心脏，有只怪物摇摇机长，微笑而庞大，捍卫这份善良。 回来了，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《备忘录》，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，全球独家大首播。 陌生的路标很颓废，看不太清楚。一身灰尘加上雷雨，越走越无助。我不停地赶路。

想要的并不多，不过平常的生活。可为何到头来只把我丢在角落？想要的全是错，输了全都丢给我。偶尔也想逃脱废墟之上的枷锁。 谢春花的《废墟之上》啊，没错，这是一首写家庭问题的歌哈。那歌词当中所表达的情景呢，都是小孩视角当中的家庭。这首歌的 MV 当中呢，也是直观的展现了争吵、家暴、离异、冷暴力等家庭问题带给孩子们的童年阴影。但是在这首歌当中，痛苦的提及呢，并非是为了对过去的控诉和对废墟的抨击，而是更多的理性思考。往者不可见，来者犹可追啊。那如何打开新的篇章，在废墟之上建立新的生活，这都是我们该思考的问题。所以呢，也感谢谢春花带给我们这样的思考，废墟之上。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，下面是一首新歌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，讲修情。 Power Music，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毛不易为电视剧《创业时代》献唱了片尾曲《从无到有》，歌曲讲述了平凡人生里爱人对彼此说的话。别人眼中的你平凡又普通，而你是我的英雄，我相信你有梦，希望见证你的从无到有，有我陪着你完成你的梦。爱是相互陪伴，共进共退，爱人在身边，你就不是一无所有。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毛不易《从无到有》。 平凡又普通，每与众不同，别人眼中的我，谁不想成功，梦醒成英雄，在你眼中我不同，今生只有你看好，相信我有梦，有你带给我的星空，从未想过离开过，爱带你我走很久，幸好你在左右，陪我从无到有，爱该不该再等候，快将爱说出口，与你相守。我有梦，有你带给我的星空，从未想过离开过，爱带你我走很久，幸好 怎么了？都抑郁的。 战马开罐游灵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Power Music。 我们说比情侣更具吸引力的是你情感里的稀客，每一次短暂的相聚过后呢，都会令人回味悠长，才知道更加懂得什么叫做是珍惜。那赵永新呢，以一首稀客重新定义了2018男女最佳情感的关系。那超带感的节奏搭上副歌的动感旋律，吸选着每一个听众的内心的敏感地带，真的是好听如潮了。那当中的画面呢，都是我们的家居日常的生活片段，从另一个角度呢，对歌曲稀客再一次的诠释了。所以呢，如果有机会的话呢，边听歌可以边看看 MV 哦。我们有请赵永新带给我们稀客。 走过的时间旅行，像一场奇妙的科幻电影，散场的寂寞表情是不够精彩的胜利反应，看穿了不是有默契，说话的口气像明言之理，来往的就算多无力，也不期待讲什么大道理。 赵永新的稀客呈现的是夜晚的遐想啊，整个画面既暧昧又甜蜜，节奏上呢也会有一些小清新的温暖。比较形象的诠释出稀客的概念的情节是稀客日常的互动嬉闹，然后呢第二天早上女闺蜜又默默地离开了。那你是谁的稀客，谁又是你的过客，那稀客的闺蜜日常正在上演当中。好了，那今天节目呢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，最后为你安排的是来自陈永彤带给我们的时光如剪。那时光如剪，剪不断感情的缠绵，剪不掉梦萦的思念，空灵的嗓音蕴含着无限的能量，将电影角色间的细腻的情感、动人的誓言以及无边的思念诉说而出。那温暖勇敢的歌声写下了时光缱绻的诗篇。那所以呢，我们有请陈永彤带给我们时光如剪。好了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。我们的节目呢明天再会吧，拜拜。 对于我而言，有你的出现，一成不变的世界有了浅浅 的天，偶尔无眠，常常想念，让我再任性一天，就算爱情总有亏欠，许下心愿，愿一生一世一生人不变，愿你此一去一颗心一恋再靠近你一点、哦、时光无间，千里分离秒有你的画面，情深缘浅，你就在我心里面，相思无边，飞逝的流年，许下心愿，愿一生一世一生永不变，愿一字一句一颗心一恋再懂得你一天、哦、此去今年，是否还能再亲吻你的脸，不说再见，我就在生一世一双人不变，愿你此一去一颗心一恋再多给我一天、哦、这些诺言，今夜你又在梦境中出现，愿我无眠，就这样彼此挂牵，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. 请不要灰心，你也会有人妒忌，你仰望到太高，的只有自己，别当失太早，旅游有太多胜地，你记住你发肤会与你庆祝转机，啦啦啦慰藉自己，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起，啦啦啦爱护自己是地上拾到的真理，写这高贵情书用自言自语，作我的天书，却得到赞赏，你要强壮到底，